我还真没感觉这么累。 其实徐主任说到这个喜事儿啊，首先要再次当面的向您道喜。 哎，谢谢谢谢。 其实还有一个另外的喜事啊，我觉得更是属于我们听众朋友的。那刚才栏目也播报了， 是 推出了180天巴马健康大改变的活动。那徐主任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活动它的意义所在吗？ 因为之前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啊，我们这些老病友们抢着预定生物疗法，我当时呢，我是直接跟大伙儿说过，大家伙儿呢一定要结合自个儿的经济条件。我这个人实在啊，因为生物疗法的成本真的不便宜。这也是我为什么极力给大伙儿争取免费的机会，对不对？那说实话，我也是很想让大伙儿把生物疗法都搬回家，家家户户有一台，多方便，继续做像巴马的那些人一样，能够健健康康的咱活个100岁。可是我又怕大伙儿在经济上承受不起。但是我真没想到生物疗法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带来了意外的回报，真的可以实现大家把它都搬回家的梦想了。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份回报不是单单给我们的，更是老天呐给所有听众朋友的福分。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责任要用好它。那么经过多方协商，临时决定推出一个180天巴马健康大改变的特大全民健康回馈活动。 徐主任 啊， 那这个180这个数字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啊，根据这个生物疗法的研究证明，一个人呢体内所有的细胞会在180天这个周期之内从头到尾全部更新一遍。也就是说180天的时间里啊，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老细胞要复制出新细胞，然后呢老细胞呢就被代谢掉了。如果你的细胞是健康的，那么在180天的时间里复制出来的细胞它就是健康的。如果你的身体有病变的细胞，在180天的时间里它复制出来的还是病变的细胞。那么大伙儿想想，如果在180天的时间里你不断地去修复身体当中病变的细胞，最终呢180天之后更新出来的就一定都是健康的细胞了。所以呢在生物疗法当中，180天是被医学公认的一个周期。因此呢在临床上我们就发现，当生物疗法配合上生物制剂，随着咱们细胞不断地被修复，那以前的那些不好的细胞它都变成了好细胞，它完成了一次更新。那这样所有的身上的疾病都得到了最佳的周期，也就最利于疾病的改善。咱们说随着这细胞的更新健康，整个身体会调整到一个最佳的健康状态，那咱们这个健康啊，整个人焕然一新呢。有句老话不是说吗，这个好钢用在刀刃上啊，所以我们决定利用这次机会让大家更好地感受一次生物疗法的改善周期，感受一下细胞更新后会出现的独特效果。这不就推出了一个特大全民健康回馈活动。 太好了 啊，那这样大伙儿就能够完美的感受一次生物疗法，感受一下细胞更新后在我们身上出现的健康的效果。 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徐主任 啊。不用谢。 其实就我所知道的，其实这次真的是为大伙儿省了一大笔负担了。 对呀，那这两样生物疗法加起来，这确实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没错。 但是有一句话我也得说明白了。 因为我们获得的奖金它是有限的，而且生产耗时耗力，周期很长，所以呢只能拿出全部现有的赠送给大家。所以想要得到你的朋友，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 机会很难得哈。 其实之所以我这么做啊，目的呢也只有一个，就是我一直说的，想让大伙儿改变一种方式。我不愿意看到大伙儿在错误的治疗方式里投入过多的金钱和精力，遭受疾病和治疗本身带来的双重煎熬。我要给大伙儿讲一讲为什么叫巴马健康大改变，就是想让大家体会到巴马人一样的健康。因为那会儿啊，我们在巴马考察的时候就发现，这巴马当地人几乎他们那儿就没有得这个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心梗、脑梗、脑萎缩、脑血栓等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那个时候我们找了几位百岁老人，对他们的血管进行检测，结果发现他们的血管的年龄都在50岁上下。那这里我就要说一下了，一个人的血管的年龄能够和他的实际年龄持平，那这个呢就算是正常的衰老。血管的年龄能够比实际年龄还小，那就说明你健康，而且你保养得很好。可是实际上呢，咱们绝大多数的中老年人，咱们血管的年龄都远远的高于实际年龄的。我见过不少得心梗脑梗的，有的是30多岁，有的是50-60岁，这个血管就说明已经是70-80岁年龄的血管了。所以那些巴马的百岁老人，他血管年龄能保持在50岁左右的水平，这就是非常令人震惊的。那他们无论是血管的弹性也好，血管壁的平滑程度也好，还有他们血管管腔的宽窄度也好，那都远远的优于常人。另外我们还发现巴马人的血液非常的清澈，血脂的水平非常低。那大家知道这高血脂可是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源头啊。你血液粘稠度一上去，血管内皮自然就会被磨损，斑块血栓自然它就容易形成，那你血管的管腔也会变得狭窄，但当然血管的弹性那自然就会跟着下降。所以有人说了，是不是因为巴马那块地儿的条件不好，那地儿的人都吃素啊，摄入的油脂热量胆固醇低了，血液自然就清澈啊。那我告诉大伙儿，大伙儿知道巴马最有名的特产是什么吗？香猪，还记得吗？巴马的特产是香猪。我告诉大伙儿，当地人不仅用香猪来招待远道而来的朋友，自个儿也是顿顿的离不了猪肉。那我们去走访一个巴马老人的时候，聊完天他特别热情的留我们吃饭。吃饭的过程当中，我就察觉到桌上不仅有一大块一大块的肥厚油腻的猪肉，就连他们做出来的素菜也带着一股荤腥的香味儿。那咱们细细的品尝之后，竟然发现他们连炒菜的油都是荤油。咱们收音机旁的老伙计们，咱们都知道荤油啊。我当时就问那个老人，我说了，您这么大年纪了，您每天吃这么多高油脂的东西，您的身体会不会不舒服呀？那老人呵呵的笑，他跟我说，习惯了习惯了，我们都是粗人，要干农活的，肚子里没有油水哪来的力气啊？而且我是一顿不吃肉我就馋得心里发慌。所以巴马老人的油脂 胆固醇的摄入量非但不低，反而高于我们很多中老年人。 哦， 那咱们说，在这样的饮食习惯下，那他们究竟是如何保持血管的健康呢？那答案就是巴马的高地磁场。我们那会儿啊，做模拟实验的时候，我们那会儿就发现，这巴马的地磁场吧，达到了 0.58 高斯，它能够提高咱们细胞的新陈代谢的水平。咱血管内的那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脂肪酸呢，等等多余的垃圾会被及时的分解排出。所以呢，巴马人他即便就是饮食不节制，他的血脂也能够始终保持在正常的范围值之内，他的血液就非常的清澈。 嗯， 他们从源头上杜绝了心脑血管疾病。那么除了这个之外，高地磁场对细胞能够起到修复作用，把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修复了，从而呢就使咱们血管壁恢复光滑，血管呢恢复弹性，保持血管的年轻态。咱们再说了，一个人的血管他年轻了，这人自然就不会得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心梗、脑梗啊，什么血栓等等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啊，我们呢就把这种高地磁场复制到了生物疗法当中，并且创造了单极动磁的技术。这个技术对血管类疾病能够起到更有针对性、更快速的作用。 嗯， 我想起当年我们那会儿做那个临床试验的时候，我跟你讲啊， 嗯， 曾经遇到过一位患者，刚过50岁，哎，是个大老板。 哦， 得了高血压呢，有10年了。那血压最高的时候你知道多少吗？230。 这么高啊？ 啊，这么高。那你说大老板有钱，对不对？什么好的药吃不上啊？于是呢就开了各种降压药，甚至还让人从国外给他寄了特效降压药回来，就跟这个血压就开始展开斗争了。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他这个血压哎，迟迟的就降不下来，并且呢每天不定时的眩晕呢。 嗯， 你说大老板这个日常工作得多少啊，你总是晕乎乎的啊，走不了道，可怎么办呢？后来发现呢又出现了阵发性的心律不齐了，这不没招了吗？有钱买不来健康啊，找到了我了。我当时呢首先给他做了一个血管的检测，结果你猜怎么着啊？ 怎么了？ 这个人的实际年龄是51岁， 嗯， 他的血管的年龄已经是75岁了。 哦， 那咱们说正常的血管就像一个胶皮管， 嗯， 能收缩能撑开，撑开就是舒张，这样呢才能供血给心脏、给大脑、给五脏六腑，大伙儿说对不对啊？ 嗯 啊，但是这大老板他的血管的硬度已经达到了 15.7， 就跟那个铁管一样，那怎么收缩怎么舒张呢？怎么供血呀？那他供血不足，他自然就会发作眩晕和心律不齐。再有，当时我们就观测到这个人的血管内壁已经是叫斑驳一片。 嗯， 那个血管内壁啊，哪哪儿的都是坑坑洼洼的，打满了补丁了。血管上的补丁是什么？这个问问你。 一些知识斑块。 对呀。那我们换句话说，这个斑块就是像大楼的墙皮，对不对？如果有一天它要脱落呢，就成为什么呢？ 就成血栓了。 对呀、啊 嗯、 你说血管里有血栓了，把血液仅剩的那点通道它给堵在那儿，堵死了。 嗯， 那咱的这个心梗啊、脑梗、脑血栓等等要命的病，那不就发生了吗？当时我给他就把这一番话跟他讲完之后，我就瞧他一脑门子的汗啊，他就问我，徐主任呢、啊、这人也不能返老还童啊，这血管的年龄可以逆转吗？ 哎，他这句话其实倒是道出了很多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心声了。 是啊，那这血管的年龄能不能逆转呢？哎，我先卖个关子。 嗯 啊，那当时啊，我就给这个患者用上了生物疗法，外在修复细胞，并且呢，我给他配合使用了一口饮三颗砷的生物制剂，我给他补充细胞的能量，我希望他呢能够加快细胞的速度，缩短疗程。做这个，他自我感觉这个肩膀颈椎松快了不少， 哦， 觉得脑袋眼前清亮了不少，他看到这个给他高兴坏了。 嗯， 那么一段时间之后，他的眩晕每天发作的次数减少了，而且发作的时候他也就是感觉到脑袋有点迷糊，不像之前一发作站都站不住了。啊，之后血压的高压基本上控制在120左右。 哦， 那再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压差呢开始不断的缩小。啊，之前的压差是吓死人了，大家伙都知道230的低压也高。大伙知道吗？缩小到多少啊这压差？ 嗯， 到45。 哦， 那这个说明什么？那大家记住啊，压差说明一个人的血管的硬化程度，压差越大说明血管越硬，越容易破裂。所以它的压差缩小了，说明血管软化了，有弹性了，所以呢它的眩晕不再发作，而且心跳的频率也逐渐恢复正常。那当时呢，我给他重新做了血管的检测，我发现他血管的硬度已经从原先的 15.7 下降到 13.4。 嗯， 而且血管内壁有多处的愈合，平滑了不少。综合测评，他的血管的年龄是70岁。 哦， 所以呢这个还必须要继续做。我们最终的目的呢就是实现我们的血管的年轻化。 嗯， 那么最后一次给他做血管的检测，血管的年龄评估是40岁。 哦， 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了近10岁。当时啊，不仅是他，所有之前给他看过病的大夫见到这个结果，他们都说不可思议。 嗯， 再加上生物制剂本身还具有补益作用，因为它是由三颗完整的全砷和一些中药材通过冷凝技术低温萃取而成的，所以患者除了血管年轻了之外，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大不一样了。他自个儿就能感觉到，以前呢，这个人呢每天疲倦，因为工作也辛苦，操的心也多，整个人呢也显老，但是半年之后他浑身有劲儿啊，整个人焕发出一种活力，精神矍铄，干劲儿十足，直到现在还东奔西跑，到处的谈生意呢。 嗯， 那我们说血管的年龄达到65岁，罹患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还有心梗、脑梗、脑血栓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那就会上升到 50%。 那大家现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您今年的实际年龄六七十了，但您的血管年龄才40-50岁，那您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时间是不是也会相应的推迟20多年呢？ 嗯， 那如果您在这个期间你继续保养呵护您的血管，让血管呢始终处于一个年轻化的状态，那这一辈子是不是也就不会发作心脑血管疾病了？ 没错。 所以大家看，为什么那么多脑中风患者他能够在短时间内恢复语言能力，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往外蹦，逐渐的把这个字儿啊给他连成词儿，把这个词儿呢连成句，再逐渐逐渐地恢复到他的行动能力，从之前的走路 不好看，画圈啊，胳膊还跨栏，到正常的行走、坐卧，甚至从偏瘫到能够下地，而且脑袋缺氧，迷糊的感觉消失。为什么那么多脑萎缩患者，他会感觉到头目清明，记忆力能够逐渐的提升，脑组织的重量也好，体积也好，能够充盈起来？为什么那么多因为高血压已经出现了眼底病变的人，他的血压能够保持平稳，视力他能够逐渐的恢复，眼压能够降下去？那就是因为生物疗法它所释放出的高地磁场，解决了血压血管的问题，使咱们的血液纯净了，血管呢弹性好了，年轻化了。那如果再能配合上生物制剂，给咱的细胞补充能量，加快细胞的修复，不仅仅是血管能够年轻化，整个人也会呈现一个年轻态啊！因为从这个本质来讲，咱们整个人都已经不一样了，您所有的细胞都换成了年轻的充满活力的细胞，您所有的器官组织也都是健康的，运转有序的。这也是我们这次推出巴马健康大改变活动的初衷。那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伙说，我们这次获得的奖金是有限的，生物疗法现有的数量也是不多，所以这次我不会给大家限制时间，就是什么时候赠送完，咱们就会什么时候叫停活动。 哦， 所以想要通过180天就完成一次细胞更新获得健康的朋友，那您呢，我不说您也知道，得抓紧时间报名了。 巴马健康大改变，也希望呢这样一场活动能够让我们更多的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呢有一个收获健康的机会。 咱们生活当中啊有这么一句俗话，不知道大伙儿啊有没有印象，叫有钱难买老来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这人呢上了岁数呢，瘦点比较好，也健康，这胖了呢就容易得病。确实啊，肥胖呢它是很多疾病的诱因，但是有一种疾病呢被大家误解了好多年，其实呢这个病它跟肥胖的关系还真的不大。 什么病啊？ 那就是高血脂啊。 哦， 啊，一提到高血脂，大伙儿首先想到的就是肥胖。 没错。 但是我要告诉大伙儿的是，高血脂啊它并不是胖人的专利。瘦的人他照样会得高血脂。你像是我那个前些年免费的去给寺院里头的和尚做体检的时候发现，寺院里头 60% 以上的和尚都有不同程度的高血脂，还有呢脂肪肝的问题。咱们说吧，这和尚成天的吃斋，一个个的也都不胖，一样还是会得高血脂。所以呢这高血脂啊跟吃什么胖不胖关系真的不大。那咱们说这个高血脂怎么回事呢？其实就是指血液当中的血脂过高了，不能及时的运送到身体的组织器官当中了，这个呢就是高血脂形成的原因。那这个血脂呢主要呢就是指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在咱们血液当中的含量，那这些东西啊是咱们身体代谢的必须的产物，就是说吧，这个人呢必须得有这些东西，不管你是胖人你还是瘦人，都必须得有这些东西。那这些个东西的来源呢，主要呢它分成两方面。 哪两方面呢？ 一个就是从咱们吃的东西当中 吸收来的呀。 哎， 那这个呢是占到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还有一个呢就是从咱们人体自身合成的，这个可是个大头 啊， 占了三分之二呢。所以这吃的多不多，长得胖不胖，跟血脂高不高啊都没有太大的关系。那咱们说啊，老百姓会问了，这出现高血脂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呢就是因为人体肝脏以及咱们的脾脏出现了问题引起的。 嗯， 咱们说这个人的肝脏它是代谢脂肪的，脾脏呢它是运化脂肪的。那这两个脏器它出了问题，脂肪代谢不掉，它也运不走，那就堆积在血液当中，自然它也就形成了高血脂了。所以这个血脂高不高跟吃什么跟胖不胖的关系真的不是很大。 嗯， 主要呢还是要看咱们的肝脏脾脏的健康程度。那今天呢我跟大伙儿说了，大家一定要记住了，高血脂可不是胖人的专利，咱瘦的人照样也会得，而且呢还不在少数啊。那咱们再说这个高血脂，那就是血液里头的东西多了。那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呢？在西医上讲呢就叫胆固醇和高密度脂蛋白，说实话还挺复杂的。 嗯， 但其实呢在我们中医看来，这些东西啊就是我们中医说的水谷精微，但是因为这些东西不能被人体所吸收，而且呢盘踞在身体里它还出不去，这就成了邪毒，成了淤堵。那么随着血液里头这些邪毒淤堵越来越多，那就会影响到气血的运行。所以啊高血脂才会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诱因呢。 嗯，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特大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参奇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一台。特大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参奇口服液六，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一台。特大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参奇口服液60一台。活动时间9月17日至21日，由于现有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数量极其有限，参加活动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我是徐桂英。 啊，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你好。 我首先给你报个喜讯。我这个已经定上了。 哦， 我心情可高兴。 哎呀， 心情可爱高兴。因为啥呢？我也是很盼望，盼望已久的。 盼望已久的。 我办了。我用的这真是可满意。 是。之前你做过体验吗？你都是哪些毛病啊？不然这么积极的就把这个活动就给参加上了。您原来啥病啊？ 我跟你说，我主要的是高血压高，都25年了。 25年血压高。 颈椎病，反正也有20多年了，它跟些高血压时间都 差不多， 都差不多啊。另外，这眼睛有改善。 眼睛有改善。 我原来是。对眼睛，这就我是高度近视引起视网膜脱落和黄斑裂孔。 这 原来就成天点着眼睛，这一坐呢很明显呐。这眼睛我不点也不马虎了。我是清楚的多了，我说那这还点啥点 啊？ 所以我就后边就急切着病报名，报上名，病上这才 报上名。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我是69岁。 69岁，你20多年的高血压。那我明白了，您这动脉硬化早就有了是不是？ 对。 那我再问问你，您10次做完，这几天没做，您的血压是多少，好不好？ 没做也基本上是稳定，稳定的不少。那现在、现在还是原来也是吃多药。现在在120左右，低压在80或者70多。 哇， 那就减了一半，还是可正常。 这个生物疗法，那么再加上生物制剂，把您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因为它是给您的细胞补充能量的，我们从这个临床上来看，不论就是对重病、大病、疑难杂症，还是对您这个高血压、动脉硬化常见病，甚至是小毛病、小问题，正常情况下都会有非常好的效果。啊，因为 效果可明显， 效果可明显， 非常明显，非常明显。 我就跟您讲吧，您现在是信心满满的，给我一个感觉是什么？这个人好像满血复活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 是不是？ 现在心情也愉悦了，非常高兴。所以我就急切的要听。 首先，我告诉你，因为180天，您的细胞被修复了。它全部更新了，不好的细胞、损伤的细胞，经过180天，细胞成为好细胞，正常的代谢，正常的工作。那像您的高血压的问题，您接着往下做这个，您头晕的问题就解决了。那么颈椎的问题呢，比较严重，问题比较多。但是如果您拿到家以后，一直坚持肩膀酸胀乎乎的，这些感觉基本上没有了，颈椎来回的活动没有了，不压迫你了，那么血压也会很平稳，有非常明显的健康收获，让您找回10年前的那个状态。 那太好了，真是你办了一件那大快人心的事儿。 好嘞，就说到这儿了。 我真心挺高兴。 高兴。好嘞，那咱们就 谢住啊。 哎，不用谢，先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走。 哎，好，再见。 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你好啊。 哎，你好你好。 我听了你的说话，我非常感动，非常激动啊。哎，感动你非常亲切，非常可敬可爱。 咱们都是年纪大的人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我是那个黑龙江齐哈尔所管辖的县区。 主要是什么问题呀？ 我主要吧，就是那个，我想我听的你的广播吧，也听的一段时间了，就是我不是听的你那个，我也没有那个亲身那个体验过 啊，没有体验过。 听到你那个，听到你那个有些个这个患者应用的以后吧，就是。效果非常好。各种这个疾病吧，就是非常这个有效。完我就想那个用一台，我现在我用的我自己啊。那个我因为我今年75岁了。 哦，75了啊。 就是 年纪也不小。 慢性病也不少。头二年那个也检查出来那个腔隙性脑梗，也是那个多发性的，就其他的毛病也很多。完我就考虑说能先，我想的用呢， 用 你看我适不适应呢？ 我告诉你啊，它是全家都能用。 啊，对 啊。还有一个，一般来说用个15年20年是不成问题。咱这对它的认可， 像我这就非常渴望呢，我。 那就像你的这个脑袋上这个问题啊，脑血管的、心血管的等等，它就是这个主治范围之内的。 哎，我这别的毛病也很多呢，关节就说现在我的腿都就像冒凉风似的。 冒凉风 很多， 你要是用 脚都凉。 你要是用上它，你就觉得它不冒凉风了，脚底心就热乎了。你这个贴多少膏药 都达不到这个效果。 是 啊，但是它效果很好。如果说您觉得自个儿衰老的特别快了，我是实话实说，您配合上一口饮三颗参的生物制剂，因为它给您补充能量，给细胞补充能量。然后呢，你细胞的能量足了，外部的生物疗法它是修复你的细胞的。你细胞有炎症了，有什么问题了，比如说有人的胃炎、胃溃疡啊，有的人的皮炎，皮肤上瘙痒，这都可以通过它进行。您这个问题，如果您跟我讲今天说这个腔梗， 这个反正是主要的，其他的毛病 主要的问题，那我就告诉你，差不多你每天一次的做20分钟，头晕迷糊，头疼， 对，头晕迷糊，脑袋这就是偏棍偏沉 啊，就是这个腔梗， 脖子也那个硬也酸、也疼， 腔梗的这个症状可以解决了可以解决了。你这个脑梗有没有出现呢？你有没有流口水？我问问。 就那个有时候可不是有口水，就痰喇嘛。 我就想问问你有没有出现这种问题了？如果腔梗再出现流口水了，说明您这个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 有 你的这个吞咽功能、口水往里头咽的功能已经开始出问题了。不治的话呢，回头饭咽不下去，饭咽不下，知道不？饭吃不下去了，因为你的吞咽功能，脑细胞它不给你发指令让你吞咽，你这饭在嘴里你下不去，你往外流口水，所以现在说明您这个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那这一口饮三颗参的生物制剂你是一定要用，你信我没错，我不说虚的。 对对对对对， 我真不说虚的。 我就是信着你了，要不说我都没亲身体验，我就信着你了，我就心想要那徐主任能不能帮忙给我？ 那我就按您这个电话给您定就成了。 哎，那好，那 好不好？ 感谢你，徐主任啊。 好嘞，那我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那好了，最后祝您徐主任全家幸福快乐，祝你健康长寿。 好，大伙都长寿啊。好，再见啊。 谢谢哎。 好，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特大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鲜谷参奇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1台。特大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鲜谷参奇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疌仪1台。活动时间9月17日至21日。由于现有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疌仪数量极其有限，参加活动请抓紧时间提前报名预定，以免错失良机。咨询预定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特别提醒，鲜谷参奇口服液及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从未授权网络销售渠道，请您参与活动购买谨防上当，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这位朋友你好。 哎，是和我说话吗？ 哎，是您，阿姨，您来自哪里啊？ 我是沈阳的。 啊，来自沈阳是吗？ 哎，对。 您多大年纪啦？ 哎，我虚岁86吧。 啊，80多岁了，可是听您声音是特别特别的有活力呀、啊哦，特别年轻的感觉啊！ 我一听有好事，我心里激动了 啊，心里激动啊！阿姨、哎，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就把之后的效果和反应来跟徐主任分享一下，好吗？ 好的， 这位朋友你好，我是徐桂英。 徐主任辛苦了 啊，不辛苦，是什么病？ 啊，我现在做的是心脏病。 啊，心脏病。 啊，其实我是个一体多病的人。 啊、哦，一体多病。 做心脏， 说说看，您这个心脏病有多少年了？ 我这个心脏病，我从50多岁吧。 啊。 就血压低，慢慢的。有这个发迷啊，迷糊呀、啊，有时候心脏，特别是心脏呢，那个心动过缓， 心动过缓，还有早搏， 我就前几天的晚上，还发生了一次心绞痛， 哦，还有心绞痛， 后来我就去买点那个速效救心丸， 啊， 买了速效，本来还要说叫我上医院。我那个时候我就担心，有咱这个我已经报名了，太猜到我体验了。我说我要上医院去，得住了院。再有这个事儿不就干扰了吧？所以我就不去。就哈的速效救心丸。还好，慢慢缓解了。 慢慢缓解了。 哎，完了那个发生那个两三天吧，咱这就通知我，叫我来做体验。哎，我体验以后。当天没解释什么来，第二天早晨，我号号脉，就比头一天的，就那个脉搏就跳的有点劲儿了， 有点劲儿了， 那个早搏也减少了，又来做，早晨我又号脉，早搏就剩了一次了， 早搏剩一次了。 这个脉搏跳的比较更有劲儿了 啊，脉搏跳的更有劲儿了、 对。我今天早上起来，我又号脉了，一看，早搏没有了， 早搏没有了啊，就是停一下、揪一下的感觉没了， 对啊，而且我的脉搏呢，有一只手跳到50以下，那只手跳到46下，其实我心动过缓这几年，我到50几下的时候就很少很少， 基本上到40来下，是不是？ 啊，对，我也是属于那，我刚才不是说我一体多病吗？刚才就说的心脏病完了那从上面说有腔隙性脑梗， 腔梗， 还有颈动脉有斑块，还有我这主要的我胃病，我这个多年的胃病 啊，老胃病 啊，所以我现在人很瘦，我现在只有70斤的体重 啊，只有70斤，这营养都不吸收，这些年都耗的是你自身的营养，都快耗没了。 所以我现在我迫切要求，希望那个徐主任能给我用点什么办法，给我长点肉。 好，就这些事儿是吧？ 对的。 是这样的啊，您这个心脏病啊，已经见到效果了，你刚才说定上了那就没问题了，想定的其他的朋友呢只要打电话定就可以。那么对于您的心脏的问题，生物制剂它的效果就很好了，一口饮三颗参，它给细胞补充能量的，你这两个结合起来，你的心脏的心绞痛就能得到改善。如果你能坚持，心脏完全可以正常工作，其他的病症也都能在过程当中好转，您的体重恢复到你之前正常的体重90多斤是可以的，好吗？ 是吧？太高兴了，感谢徐主任。 行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好的，谢谢徐主任。 哎，不客气，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 说说您是来自哪个城市啊？ 我是辽宁丹东的。 啊，来自丹东。您多大年纪啦？ 我65。 65岁。今天也是想跟徐主任来分享一下，反馈一下效果是吗？ 啊，对。 啊，那叔叔啊，徐主任现在就在我身边啊，跟徐主任 啊来分享一下好吧。 啊，好，太好了啊。 这位朋友你好，我是徐桂英，你好。 啊，徐主任你好。 你好你好，哎，请说。 我原先就是长期失眠哈。现在能有一次多年吧。 从做了第一次那个在这坐一坐，哎，我就困了就睡着了。 啊，坐坐坐就睡着了。 啊啊、坐坐就睡着了。 嗯、 啊、嗯。我这是十来年了。 十来年了啊。嗯。 现在哈、啊。 嗯。 我一到八点半那个。 嗯。 哎，困得睁不开眼了，就赶紧洗脚，赶紧睡觉。 赶紧洗脚，赶紧睡觉。 啊。 这个身体就好了啊。其实对于这个失眠这个病啊，我们中医上管它叫不寐啊，不寐就是睡不着觉。不寐呢，它也是跟百病有关。如果说咱们中老年人长期的失眠，它就会导致我们心脑血管病会发生，比如说血压呀、血糖啊、啊胃肠啊这些问题。所以我估摸着你呢，可能胃肠也不是最好。 哎呀，我胃肠现在不好，现在那个 是不是啊？ 老是我以前得过溃疡 啊，那你这个睡觉就跟他有关了 啊 啊，跟他有关了。 什么疼的厉害那个？如果再睡呢，我没办了啊，这又可又干了。 但是您没有好好的治疗过他，虽然有的时候不一定犯，但是这个病呢，可能没有好透，没有好透啊。你现在呢用的这个生物疗法，它是通过释放地磁场，增加咱们大脑皮层的抑制过程啊，达到你的这个睡眠、改善睡眠了，延长你睡眠的时间，而且你睡眠的这个深度啊非常好，就说睡着了有点动静都不太会影响到你的 啊。你这么说徐主任哈， 啊 我想起来我昨年还便秘哈。 啊，那你 自从做了这个 啊 便秘就是 没了， 现在就是也便啊，再面便秘也没有了啊。徐主任啊， 嗯嗯， 啊，给我有很大的帮助。哪呢？ 嗯， 我有时腿疼哈， 嗯， 现在腿也不疼了， 腿也不疼了， 啊， 嗯，省得上医院排队了。嗯，你说 做了以后哈， 嗯， 反正验尿频哈， 嗯， 尿急尿等的，这样就是哎，这缓了不少。 嗯，那现在这个效果让你满意吗？ 啊，我很满意。 嗯， 我那个一定金我都交了。 哦，你交定金了？你怕拿不着啊？ 我就想，我就相信你们了，徐主任。 啊，就相信我。 啊、你老人家那个，哎呀，功德无量 啊，特别好的 东西。我还想体验体验，但是这人也一通说、 啊，想体验一下生物制剂，跟他们说一下。用了以后你会觉得人很年轻，精气神细胞、 啊、 整个人的细胞活跃了，补充了这个能量了，活跃起来了啊，人就显得整个状态年轻了 啊 身体上的病呢也会好得特别快 啊。我现在和他们说行吗？ 可以可以，没问题。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 在世界上来说，这是史无前例呀！因为中国人的中，我们大伙为你高兴，全中国人都为你都替你高兴。 嗯， 谢谢你，徐主任，真的，你是我们中国啊！ 好， 香港人中国。 好，那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啊！ 啊，好，徐主任。 哎，好，再见，哎。 啊，再见啊，徐主任。好。 哎， 以下是广告时间。特大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参奇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1台。特大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参奇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1台。活动时间9月17日至21日。由于现有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数量极其有限，参加活动请抓紧时间提前报名预定，以免错失良机。咨询预定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特别提醒，仙谷参奇口服液及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从未授权网络销售渠道，请您参与活动购买谨防上当，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